为了完成认证。抖音的做法是响应当局上个月底的通知，为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所有网游供应商只能够在周末或假期晚上八点到九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热带低气压灿都已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昼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系挤塞，车龙排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狮隧系车多，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咁另外咧，后少少近平石村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咧，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翠华大厦。咁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是车多繁忙。咁另外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城隧公路近美城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今年中秋，有人同家人团聚，有人千里相隔，但无论如何，呢一轮嘅明月永远唔会暗淡。无论身在何处，有月亮嘅地方就唔会孤单。 千里共婵娟。 我系郑子诚啊，音乐情人祝你中秋节快乐。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联系粤港两地丰收快活人。 广州广播电视台声音连线 中秋送暖意， 分享过中秋嘅生活点滴，以及将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送俾远方嘅至亲。 想同我哋一起暖粒粒过中秋？ 9月21日中秋节早上10点到1点，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粤照中秋湾区情。 18月2日听紧。 你四十年不变，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西坛，始终不夜天，声张加强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旷神往，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可同聚，一个钟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林芳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日耳听紧你， 咁啊 ，Rowan 梁子希。 如果要问阿钟哥咧，喺你成长嘅时候啦，一谂你最中意嘅一首英文快歌系边首咧？ 快歌啊， 嗯，一定要快歌。 Stars on 45。 哇，如果我真系唔识 啊，咁我唱一次俾你听， 唱嚟听下，可能我就知噶啦。 You can boogie like disco, love the disco sound。 哦，咦，听过真系。 To your volume and move it all around。 好嘢啊！点解当年唔唱歌啊？ 好彩冇唱歌， 系咯。 如果我唱歌， 好彩你识咁讲啫。 如果唱歌，当年唔会系四大天王， 就冇四大天王。 唔系因为乐坛已经冧咗， 同埋吓亲佢哋唔敢加入， 唔敢加入乐坛。 系啦，系啦。到我咧，我就记得啦。你记唔记得喺1987年咧，有首叫做《Never Gonna Give You Up》咁样。 嗰条女超正。 嗰阵时你应该新地带紧未啊？ 几多年啊？ 87年到， 87未入，未入行， 未咩？ 未入行。 我记得系好似你呢啲样嘅主持介绍我，我睇电视咧，睇佢哋啲叫做 music video 噶嘛，嗰 你咪认错啊？阿吕洋嗰啲啊， 都系阴阳路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系啊。但系到八几年咧，你记唔记得咧、？Backstreet Boys 有首叫做 Get Down 啊？ 哇，嗰、那个一定识啦 ，Backstreet Boys 系啊。我记得我嗰阵时，嗰阵时九几年啊嘛，我入咗行噶啦，我专登喺节目咧改咗中文歌词咧，咁因为我有个环节咧系考啲歌手。可唔可以嚟到嘅时候咧，将啲英文歌词翻译成中文唱， 夹硬唱翻， 唱俾大家听。咁我好记得呢首歌嘅，因为咧，我记得我改完歌词，我系踎低踎低，又起身再踎低，我好记得呢一句。所以咧，所以如果你再问我，就系、是、九几年我就最中意呢首 Get Down 啦。 但如果播一啲叫做欧西流行歌曲咧，都不得不请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出嚟同我哋讲下先得。 厉害啦佢，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Hello， 我1980年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各个节目啊，最深印象嘅系《猛碟传真》，一点轻松一点钟，大热天时大热门，唱片部 fit 啱晒你。你估下我系边个？ 十八廿二听紧你， 今集呢位嘉宾咧，我真系平时咧都成日周围同啲 friend 讲咧，即系以前做开 DJ 嘅时候，哇，佢系我模仿嘅典范，因为咧佢话俾我知咧，做 DJ 最紧要咩咧，有型，染头发啦 ，keep 得好啦 ，dress up 要有型翻工啦，唔好一只嘢咁翻工啦，佢就系 Winston 邓 慧 斯， 欢迎晒。 大家好啊！ 系啊，你睇下你仲系咁 young， 同我哋一样。 我 young 啲 ，sorry。 系你 young 啲， 因为染咗发啊嘛。 不过呢一句咧，就话阿 Roland 都讲得啱啊。有型啊，即系直头系一个典范啊！每一次见到咧，都系即系有型有格呢啲。 系啊，嗰阵时譬如我加入二台嘅时候都90年代啦，咁啊 Winston 都离开咗一段日子嘅。咁但系我好多活动喺出边啲公关活动会见到你，我话哇。呢、这个前辈仲咁型嘅， 仲妖啲添啊！嗰阵 系咯，咁所以我都妖过一排嘅跟你。我啲头发其实我咩颜色都染过噶啦。 系啊，已经染到冇乜新鲜感啦。不如 back to 自己 系 觉得自然容易打理嗰个啦、其实嗰啲染发一两日之后就甩到啊， 系 成枕头都系咁样。 系啊，咁好快要整真系。 咁啊，就系真系要问下邓维斯啦，即系大家认识嘅 Winston 啦。究竟咧嗱，啲资料显示话你自荐加入二台喎，以前系咪嘅咧？ 系啊，嗰阵冇明显嗰啲业余 DJ 大赛啊，冇公开招请 DJ 嘅、我谂都系口传有边啲朋友识啊，拉下拉下咁啦。咁但系我完全零人脉嘅。咁但系我就一路喺欢厅电台 DJ 节目啦， 咁已經個心覺得我得唔得咧？但我唔敢講俾人聽啊，我冇門路，講都冇用啦。咁又鼓起勇氣啊，冇打字機，又梗係冇電腦啦，攞支筆，攞張紙出嚟，好嚴肅咁樣處理呢件事，係介紹自己，講下我點解喜歡做電台嘅音樂節目，我又受邊啲 DJ 前輩影響，兩個台都有嘅。因為我都聽曬兩個台噶嘛，咁然之後就講下我而家係讀緊書嘅，但係我如果入到大學咧，我都一樣有時間可以嚟到學校，唔係嚟到呢度一路兼職做嘢嘅。我當時只係中七，係啊，我中七嘅就嗰陣。 好有誠意喎，呢個中學生。 但係當時邊一位你聽開嘅 DJ 對你有一個咁大嘅影響咧？ 有鄧凱琳啊，吳石輝先生你都係，因為佢嗰陣時都係做好多音樂節目，好爽啊！咁我覺得佢做 DJ 係真係完全啲節奏好啦，哇，好似機械式，但係唔係冇血冇肉啲機械啊！所有夾波啊、timing 嘅，就只可向我令我第一隻歌咧係 live 嘅，但係就你唔覺得啲縫口位嘅，就唔係就咁歌名人名咩咩咩咁樣。同埋嗰啲跳動力嘅，咁我一路聽住嚟到做功課，我自己都印下嘅，咁覺得我都可以嘅噃。 咁你記唔記得面試嘅時候問咗你啲乜嘢啊？係咪 Raymond 見你啊？真 係唔係？ 唔係唔 係？我收到呢封信，電台收咗之後，我係應該係都係俾二台嘅主管，但係我唔知咩架構啊嘛。 係啊， 二台主管咁上下，我唔知邊個大啲噶嘛。打電話俾我嗰、那個。你嗰系边位呢？就系、是、伍嘉年先生啦。 哦， 讲真，如果系一把唔识嘅声，我以为系玩我噶。但系我晚晚听伍嘉年《黄昏的旋律》噶嘛，呢把声咁好听，打嚟话我系伍嘉年，我简直震晒啊！ 而家就唔好，因为而家可能系整蛊节目啊嘛，即系可能系搞笑。 系 啊，嗰阵时冇噶嘛。 系啊，喂，我嗰阵时震咗成晚噶，电台打嚟话叫我加入咧。即系嚟读下训练班嗰啲咧，你震咗几多晚咧？即系就系一个熟悉嘅声音打俾我嘅嗰阵时。 你边位啊？ 我嗰阵时系华女何锦华咯， 又系认得嘅，因为你听到佢广播剧。 系啊，同埋佢成日配音啊嘛。哇，何锦华打嚟啊！即系嗰啲，你震咗几多晚开心咗？ 我完全冇怀疑过佢系伍嘉，系伍嘉廉咯。 嗰阵时冇咁多骗案嘅电话。 咁佢叫我准备六只歌嚟到当自己做 DJ 介绍，但系就唔使播出嚟嘅，想听下我啲 text 系点样。咁咪諗六隻英文歌咯，諗下啲 tag 咯，咁咪喺屋企度練啦，當然，咁嚟到就係 in 佢啦，然之後就話咁，梗係小妹妹翻屋企等下消息啦，因為佢話你讀緊書喎，但係我中七，我升大學，同埋我係諗住報浸會嘅，想好近噶。 但我有少少好奇嘅，咁當其時叫你揀幾隻歌過嚟呢度叫做 tag 歌試啦，你揀咗乜嘢歌咧？ 咁又真係唔好記得喎，係啊，真係麻煩。 點解我問呢、這個？因為如果大家會熟悉阿 Vincent 咧，就會聽佢播一啲歐西流行歌曲。但係呢一樣係咪就係你以前喺中學時代已經種下咗嘅種子，係已經係想播一啲俄語歌，定還是當其時唔係？我都係試下播啲中文歌先咁樣。 全部英文歌，因為我細個四年級，我已經學校英文老師已經係聽歌學英文㗎啦。佢會揀一啲咬字好靚，同埋如果教嗰個詞彙啦、嗰個 tense 啦，就攞嗰首歌嚟播俾我哋聽。我已經鍾意咗啦，同埋學英文真係好有嗰種味道，因為好似當聽歌，譬如 Carpenters 啲咬音又靚啦，哇，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楚喎。咁已經代入咗呢個英文歌嘅愛好啦。一路我追啲流行榜都係聽數英文榜嘅。 咁就叫你翻屋企等消息，咁啊翻去等消息，等咗幾耐先有消息？ 七日到啦，咁就叫我不如你嚟試下錄音做節目啦。 哇！幾快喎，七日 快啊！系啊，咁但系录音嗰阵当然手腾脚震，即系预备好嘅嘢，天气不似预期啦。原来埋到位录个音，唔使自己就唔识播啊嘛。讲啦，见到人话讲已经唞气定咩啦，好惊噶咯。咁啊播只歌系人哋播啦，咁当然唔识夹歌啦，即系叫做有个模式，系你讲下嘢有只歌，跟住只歌播少少飞，等你讲睇下你系咪嗰啲跑道系咪都运行到咧。 嗰阵时伍嘉廉有冇望住你录音噶？有冇啲高層望住㗎？ 冇。 我成日覺得咧，而家睇翻呢啲選秀 show 咧，我覺得而家啲細路好勁，即系咧望住咁多高層望住你去表演咧，諗翻我哋以前細個咁樣都好驚噶嘛，真係。 以前已經 震曬噶嘛， 已經做緊節目，見到啲高層咧行過啊， 都好驚啦嘛， 驚㗎，有震攝力㗎。 真係其實寧願佢哋唔好嚟睇，佢真係會影響。 因為二台嘅直播室咧，大家嚟過都知道咧，係一個好似玻璃缸，好似個金魚缸咁，大家會見到我哋噶嘛。所以我哋以前做細個做節目，阿 Vincent 會知啊，一路做一高層一經過咧，我哋就驚一驚噶啦。 最驚係吳石輝嘅，係 啊， 因為佢又戴副嘅，睇唔到眼， 同埋佢會翹埋雙手企定定望住你喺度做節目做緊 live， 係啦，嗰下先驚啊嘛嗰陣時。 如果突然間入嚟，即係等你播緊歌嘅時候嚟，佢可能係頭先聽到一個，唔係 Elton John 啊。Elton John， 系啊，呢啲纠正我哋最惊喎。 Elton， 佢话唔系陈啊 ，Elton 呢啲系比较好嘅英文。 系 Elton John， 唔好 Elton John 哦。知，哇，其实跟住已经下一 part 鬼死唔惊啦。 系啊，咁 Vincent 嗰阵时几有冇训练班训练你哋系好似咧，即系跟住一个师傅咁样咧，学徒制嘅咧？ 冇嘅， 嗯， 但系就好有机会俾我去周围去唔同嘅节目嗰度睇住咯。 哦， 咁你自己。睇下如果得到各位 DJ 前輩嘅同意，你咪可以入去睇咯。咁我當時就好多時去睇英文台嘅，因為講真 DJ 文化都係外國嚟啦嘛。咁我當時英文台全部嗰啲DJ 外籍嗰啲咧，都係好有經驗嘅。咁見到佢哋啲工價其實冇得問嘢㗎，佢都唔理你啊。但係你投入咗佢啲 mood 啊，知道佢啲嗰種好 relax 嘅好享受音樂，我係最吸收到喺嗰度。佢哋真係享受音樂喎，唔緊張唔成喎，唔係我做緊節目啦咁樣。是很灵活，所以我都有少少学咗佢，觉得要身体好灵活，你先出到个灵活。甚至我喜欢系企起身做节目，因为我播嗰啲快节奏嘅歌咧，我仲可以跳民舞。 呢啲咪正所谓 disc jockey 啊嘛，骑住只碟， 系啊，骑住只碟。 系啊，系啊。 二台第一个节目，你做一个咩类型嘅节目，同埋咩？ 叫做大专。周记喎，反而但 系大专周记， 因为当时星期日有一个半小时嘅节目系吉咗出嚟嘅、 嗯， 主持开嗰个时段嘅叫钟文康啊，嗰、那个 DJ， 咦听过口、啊、 歌手嚟嘅， 系啊 佢有一个客串节目，后屘佢因为有事就唔做啦。讲翻，其实一路训练咗一排啦，一路都冇承诺话嗱你我哋已经训练你俾你嚟呢度试下，但我完全冇承诺俾你。几耐就有节目做嘅，因为吓我哋耷耷冚啦，我冇嘢拎起俾你。 即系纯粹叫你嚟啊！你有兴趣，你嚟学下先啦。 冇同学冇成嘅，全部都系散件，跟下呢、這个望下嗰、那个、 嗯， 你自己吸收到咪吸收到。 咦，咁多年都系用呢个方法嘅佢哋，系咯，即系 已经有班啊。 唔系我有班得嚟，佢哋都唔会有承诺俾任何新 DJ 噶嘛，咪、 哦、 个个都系靠啲高层会观察你噶嘛，系咪先学上几集啊？ 系啊，都系 阿罗华斋，佢会周围问啲 senior DJ 啦，监制诶呢个人做成。即系咁去观察我哋噶嘛？哦，原来嗰个年代已经系咁噶啦。 但我哋嗰个年代就散件多啲嘅，一个人做一个节目，即系最多两个。后期啲就好啲咯，有啲四五个，即系会多啲位俾大家发挥咯。我哋嗰时冇就冇噶啦，嗰啲做得咁好嘅，点会腾个节目俾你做咧？咁、由一个大专周记开始就，因为我嗰时已经入咗浸会啦嘛，过程中咁就讲下大专生活，又播下歌咯。后屘就开始做音乐节目啦。咁初初做都中英文都播嘅。再演变落去，因为我实在太中意做英文歌啦、所以就俾我多啲负责咧， 就全力去咗英文歌嗰边。 系啊，例如唱片公司嗰阵时，英文歌仲系买得下咧，咁、有分英文组同埋中文组嘅 promotion 嘅同事噶嘛，咁、英文组嘅多数接触我，我就收晒之后，然之后 present 俾啲组员啦，咁、后屘就做咗流行榜啦，咁、国际流行榜就系我发起噶啦、第一届。 哇！呢、个阵间我哋要讲下，同埋讲下 Vincent 咧，即系第一个咩飞喺二台嘅节目系乜嘢咧？如果做星期一至五嘅话，同埋咧有一样。一定要讲啊！即系提起邓慧思，大家一定记得就系 IQ 成熟时 ，yes， 点、都要问下你呢样嘢噶啦。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这个阿嘉呢， 嗯， 好像很想继续破纪录，所以他又继续留在这 里。好厉害啊，阿嘉你好啊， 阿嘉十八廿二。 听紧你， 嗯， 好，你嘅 115分啊， 系啊，115分啊，暂时继续都系阿嘉系台主啊吓，咁我哋嗱而家有三分零钟啦，俾你阿峰对女你啦吓，阿峰你好， 十八廿二 ，hello， 好，阿峰你好， 阿峰几行、啊， 你好各位， 哎、好嘢、啊，诶，有啲力量咁样、 啊，同埋有啲礼貌吓、啊，你好各位，好， 记住听咗问题，讲咗自己个名先去作答得唔得？ 嗯， 好嚟到啊，好，第一条， 好啊， 好易嘅，其实今日啊， 系啊，好锡你啊， 第一条。邓慧思当年入行是自荐寄信给港台的，请问当年是哪位同他面试的呢？ 阿嘉， 阿嘉， 伍嘉年。 咦？哎、要谂、啊， 咦？怕出错剑系嘛？系啦， 不过系啱嘅， 好嘢。 要谂啊！啊好啦，唔好谂咁耐啦，阿峰啊，嚟啦，第二条、 哦。 由面试直到等到消息，邓慧思一共等咗几耐呢？ 阿嘉， 阿嘉， 七日 啱咗 。 阿嘉，你系咪想让阿峰嗌下名啊？我见你停咗一秒先嗌自己名，每次都系。嗯、o、okay, K， 咦？咁啊，即系过关啦，已经过关啦， 淡淡定定、舒舒服服咁啊，过关啦。 嗱，都仲有第三条问埋佢，大家一齐玩一下啦。 好， 第三条啊，呢条唔计分啊吓。邓慧思喺二台第一个节目叫乜嘢名？阿峰识唔识阿峰？ 阿峰答下。 啊，听到，但我唔识答案。 你头先有冇留心过访问内容噶？我哋个游戏系要你留心个访问内容。 有啊，但系因为我啱啱搭紧车啊。 哎呀， 系、哎、啊，不过我又欣赏你搭紧车都支持我哋，真系。 不过都多谢你啊。 系啦、 啊， 唔好意思啊，我有啲嘢听唔得清楚。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唔好意思啊，真 系咯。好，阿嘉识唔识答？话俾佢知。 大专周记。 哇， 好犀利阿嘉。 系啊，我哋应该要同啲公共交通工具反映一下咧，大家喺乘搭途中系听唔到港台咁样。 系咯系咯，系唔系我平时听到嘅、啊 ，一啲啲位咁样。阿峰，系阿峰，咁有啲你听嗰二台几耐啊？峰， 听咗佢五年咯。 咦？ 多数听通宵节目嘅，我就听轻谈浅唱乜嘢先。 哦，系啊， 新客户、哦，你系即系听咗五年到， 系啊，因为我翻通宵更嘅。 哦， 喂，咁你阵间五点半要留意、哦，又有轻谈另一个同事咧，阿岑亮会上嚟、 哦，系、 哦，好， 系啊，咁你可以 知道噶啦， 系啊，认识佢多啲啦，咁可以阵间五点半好唔好 啊？有冇边位朋友你想点唱俾佢听啊？ 系咯， 点唱俾我老婆听啊？莹， 阿莹啊。 系啊， 有冇嘢想同阿莹讲啊？ 永远都开心快乐咯。 嗯，咁呢样系靠你咯。 我仲以为你会加多句，永远都爱你啊，莹咁咧。 太肉麻啦，啲笑话 系咩？我帮你讲一讲， 唔怕讲嘅。 好啦， 太肉麻啦。 好，你两个开开心心啊！多谢晒阿峰嘅电话先， 拜拜阿峰，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好，淡定家你好啊。 你好啊。 好， 你阿嘉就应该系破晒分数纪录啦。 系啊， 一百。 而家135分 咯， 好厉害啊！嗯、你有冇谂住阵间让下菜啊？ 我 都冇啊，即系尽力咁样啦，系咪？俾心机， 尽力。 喂，咁我哋呼吁下电话先，因为我哋 仲有晒噶， 仲有两场嘅初赛啦，即系今个礼拜同埋下个礼拜初赛嘅，咁仲有啲空间可以俾大家报名。 系啊， 咁啊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阿德就会听你电话啦。 几时打嚟啊？ 可以而家打电话就得噶啦， 1872388。 系啊，咁打定电话嚟咧，报定名，咁我下个礼拜就可以叫你一齐参加呢个初赛啦。 好啊， 好，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第二部分有邓慧思嘅出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听日嘅选委会选举属完善选举制度之下嘅首场选举，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嘅重要一步，具有特别意义。李家超喺网志话，到会展嘅中央点票站同埋投票站视察投票同埋点票嘅准备及安排。今次选举引入电子派票同埋关爱队等等，相信投票过程会更加畅顺同埋更加受保障。 李家超認為選委會屬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要素，選委會人數和界別增加亦都突破以往某些團體或者界別利益的局限，更加保障社會整體利益。職工盟明天交代去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職工盟並非工會，不方便評論事件，但職工盟有為再培訓局提供課程，關注對受培訓人士的影響。羅志光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職工盟提供的部分再培訓課程，如果可以盡快完成，就希望盡快完成，如果無法在可能解散之前完成，就要想方法處理，包括找其他的機構協助。勞工處昨天說，職工盟根據社團條例註冊，並非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的職工會或者是職工會聯會。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質疑記協的專業，記協回應說，無稽之談不會因為反覆背誦而變得鏗鏘。對於蕭澤怡認為記協對持不同意見的傳媒選擇性失聰，記協輯錄多份以往曾經發表因應記者採訪時遇襲而發出的聲明，涉及的媒體包括大公報、東方日報、中通社、環球時報和無線新聞。記協又說官員無視回應而重彈舊調，仿若選擇性失聰。澳洲新增18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分別佔1331宗和535宗，大部分來自兩個州的首府悉尼和墨爾本。悉尼及墨爾本都有人發起反封鎖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拘捕近300人，幾名警員受傷。在墨爾本有近700人示威，警方將市中心部分地區封鎖，公共交通工具停駛。悉尼就有防暴警察在街上駐守。為了遏止 Delta 新冠變種病毒傳播，悉尼、墨爾本和首都坎培拉正實施嚴格的封鎖措施，大部分措施將會維持至到16歲以上人口完成接種疫苗的比例達到70%。報道說，按照現在接種速度去預測，十月底或者是11月初有望达到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是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是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翠华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大埔道。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丹。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德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城隧公路近美林村。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黄大仙雅竹街去竹园道方向近竹园变电站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黄大仙雅竹街去竹园道方向近竹园变电站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

系咯， 嗯，你一个人做啊？ 啊，唔系啊，一点轻松一点钟啊， 都系压力， 因为全部都系呢、這个， 都系八个字 对联嚟嘅，所以我要记翻一点轻松一点钟，点都记得啦。因为我话一点系学校放食晏嘅，所以最方便如果系横跨一个星期一至五咧，就最好一点。至兩點啦，所以就叫做一點輕鬆一點鐘啦。 即係好嘢，啱啱學校嗰度放 lunch break， 跟住咧就上嚟呢邊做節目， 係、 配合嘅。做節目可能快翻去 咁樣。係啊，啲堂咪揀三點啊嗰啲咯，朝早嗰啲係零九啊至到十一啊嗰啲咯，因為都有得揀噶嘛。但係都係自己興趣嘅科目，唔係為咗就電台咯。 嗯， 都幾如意噶，係攰啲咯。 嗯，有冇人同你一齊做嘅、那個節目？一點輕鬆。啊、哇咁好啊！咁即係證明你好有潛質啦，一人。咁快俾一個鐘頭叻一個人做， 都係一個人做， 咪真係好大膽喎、 啊！係咯， 即係我話呢度啲即係當年嘅高層好大膽。 除咗青春交響曲係一定係有兩個啦，係咯、 嗯， 否則都係獨家村多嘅。 係咪嗰個節目開始你自己有一個個人嘅標記，就係、是、專門播一啲歐西嘅快歌咧？ 係 就係、是、快歌啦。 係啦， 嗯， 漸漸受落咗，咁就變咗係國際流行榜啊、香港數榜啊嗰啲都係我做咯。 係啊，就即係啱之前講到咧， 李志剛而家做嗰啲 咯，李志剛做啦，咁又數緊榜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咧，好多人會熟悉阿鄧慧思，就係因為電視嘅公仔商。 嗯，嗰陣時係幾時咧？無啦啦點解麗的咧會揾三個港台嘅 DJ 去拍 IQ 成熟時嘅咧？依啲真係歷史，我真係唔知。 哇！後屘知道原來係蛋哥推薦嘅，因為蛋哥係嗰陣時喺麗的啊， 做編劇， 未叫亞視好似我 麗的。 做編劇，咁、哦、想搞一個青春劇，咁嗰陣時 DJ 又有啲熱潮開始啦，有鄧海林咁紅啊嘛，咁、就係話，咦，咁可以試下呢個啦，咁就係咁樣，拉尾先知道原來係阿蛋哥喺嗰、那個佢嘅會議裡面話揾啲而家啲 DJ 做下，好似有啲苗頭喎、啊，咁、咁但係又就到我翻學啦，都係要， 你仲翻緊學㗎嗰陣時， 啊 2定1啫喎， 哇，咁咪好忙， 好忙啊！ 早期嘅即係超級大忙學生啊， 係咯， 翻學電台，跟住就要拍埋電視劇， 仲有時夜晚有啲 show 做 MC 啊， 哇， 因為唔捨得放棄賺錢機會啊嘛，因為屋企都需要我去賺多啲錢啊嘛，咁、做多就做啦。 嗱，正話仲問過阿 Vincent 就係佢又唔會走堂，即係呢一個先厲害，仲有一個即係必殺伎倆啊嘛， 係。 要坐正喺第一行， 系 俾人睇到佢系真系有翻学，而唔系闪咗去嗰一班。 喂，同埋你，喂你系丽的，如果睇中你咧，你真系靓女嚟嘅。点解咁讲咧？当其时嗱，邓凯林同蔡枫华咧已经系好红噶啦，而你一个新人，如果佢 cast 中你嘅话，系一定有佢嘅原因噶嘛。你又記唔記得嗰陣 時？佢係叫我做一個好怕醜怕事嘅角色喎。咁、平時我係好似活潑啲嗰啲噶嘛。 係、 Raymond 叫我做死飛女噶嘛嗰陣。係 啊係啊， 即係啲衫唔係好入港台格噶嘛。喂， 去到我嗰個年代， 咁嘅衫，喂，唔好做呢啲衫啊，死飛女咁樣。 我嗰個年代都聽到佢哋咁嗌你喎，繼續。 係咯，係 啊 係 啊， 係咯，都唔知點，唔係好心氣，唔係好協調嘅、其實我人係都唔係好飛嘅，就唔係好 hip 嘅，但我中意咁 present。 系啊，硬硬硬咁啊嘛， 系咯， 系啦，咁你有冇 casting 呢啲嘢嗰阵时 ？IQ 成熟时要做翻一个乖女，细细粒我叫做。 见完之后咁佢分配咩角色详情，中间有啲乜嘢？ 咦，你又做，咁你又做到喎？你冇任何演戏训练噶嘛？ 系咯，一只鹌鹑咁咯。做鹌鹑好容易嘅，原来。 即系嗰阵时拍电视剧辛唔辛苦咧？即系喺嗰个年代，系咪都系日接夜，夜接日嘅咧？ 辛苦噶。但系趕住出街啦，已經係電視台分三組，所以我同鄧海林係唔同線啦。好似未遇過一兩次嘅啫，一路分開拍，甚至唔知成個劇本係點嘅，淨係知自己個 part 嘅啫。 因為當時應該係一路嗰個劇集出緊街，係仲拍緊噶嘛。 係啊，四十集啊，係咯，好厲害啊！ 所以你哋冇得甩嘅，一甩咧就好大件事。 試過一件大意外咯，交通。意外咯，嗰次系反车啊！邓海林都喺车度，哇，几惊啊！咗你、第二组我哋知道啦，喊晒，因为讲到好严重，实际都好严重。 系 后屘好彩 冇事， 冇咁严重啦，都好辛苦噶。我邓海林佢讲头啊嗰啲都受影响震荡过， 因为都成二十集佢都剧集，而家睇翻啲资料 先，四十集啊 ，IQ 成四十集， 系啊，后屘知道 真系噶， 一路拍一路继续。一路仲出緊街 㗎。呢一套係呢一套劇咧，喺當時嚟講一個好大嘅叫做即係震撼嘅。點解咧？因為係贏咗嗰個慣性收視啦，同埋真係叫做真真正正一套香港嘅青春劇抬頭嘅年代。 啊， 以前咧即係可能會再數翻舊啲，可能係大台裏邊嗰個鬥牙夢。 但係未都未有一個好大嘅氣候啊。 但係阿 Vincent， 你記唔記得鬥牙 50% 咁就好似5分天下 鬥牙夢係咪因為見到 IQ 成熟時嘅成功先即刻拍嘅咧？ 同期 嘅，因為你知大頭好興呢樣嘢噶嘛。 鬥牙夢早啲， 再早啲嘅 之後就係去到真係麗的時代嗰一扎，即係譬如跟住有甜點24味啊，集中啲陽光啊，就一扎咁樣拱出嚟啦。 系啊， 佢由 IQ 成熟时嗰度开始爆出嚟。 中哥嗰阵系电视保鉴， 唔系嗰阵时我喺度睇紧喺屋企睇，好好睇。 小朋友 青春剧，青春剧，因为当其时冇我哋啱我哋睇嘅电视剧噶嘛， 系 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哇，即系趋之若鹜，好想睇，好想睇 咁。咁但系譬如嗱，嗰阵时三个都系有即系港台 DJ 嚟噶啦，即系两个系你前辈啦。咁最后出咗街个反应好好嘅时候咧，有冇嗰啲咧话 DJ 与 DJ 之间嗰啲争宠啊，或者点样嗰啲情况出现嘅咧？ 我就冇喎、我淨係知拍完之後，我原來唔鍾意做嘅、 所以就真係冇再拍。 係啊，主持節目啊嗰啲好大，楞住一件咁長篇嘅事，我其實拍完之後又係一個好大嘅經歷之後，又冇咩想有興趣繼續做。 點解咧？即係譬如話，好多人做見到樣嘅工作就係名利啦，當然就係一種虛榮啦。點解你又唔會眷戀呢一樣嘢，走去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咧？ 嗰时电台就自己最中意噶啦，翻学又中意噶啦。咁电视呢度系等嘅时间好多啊。咁我试过系临考试啦，就攞啲书啊咁出嚟，一路温习，一路等埋位啦。有啲旁边嘅说话系唔令你好难过，即系话你咩扮勤力啊，即系有啲唔知咩人啊，啲外来人嘅声音啦，令好受影响嘛。嗰时细个。即系你扮乖乖女啊，扮勤力啊，咁辛苦唔好嚟抢饭食啦！呢啲真系听到，即系好似特登俾你听咁啊！当时受影响噶，令到我觉得咁又系，我系咪最需要做呢样嘢咧？咁做完一样都叫做交到功课，成队人都个收视咁高添，后屘觉得都 OK 噶啦，继续做，俾心机做电台，电台先系我长远嘅事咯。我觉得 系，似乎电视台唔同嘅年代都有呢啲人讲呢啲嘢噶， 而家都有嘅， 系咯，做咩？扮乖而家，即嗰啲咧 嚇，你哋就係啊，係咯， 即唔同年啊，依、這個 任何年代都有， 係咯， 呢個傳統嚟嘅， 佢要俾你聽到嘅， 係啊， 係咯，你唔係講是非嘅啫咩？ 係啊， 呢啲就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一種是非，同埋佢哋驚，即點解會講呢啲嘢會俾某一啲人聽咧？其實就係驚佢哋爭飯食啊嘛，即就希望打擊你，等你走咁樣。 啲幕後有啲仲係。演員都有呢啲咁嘅説話， 係啊，好多 難受嘅真 係。係啊，係會唔會就係咁樣嗱？頭先其中依個原因啦，就令到 Vincent 都想專注做多啲 DJ 嘅工作啦。嗱，因為以你個咁靚女，一定會有好多幕前工作揾你。係 啊， 你係咪就係咁樣推曬咧？淨係專注淨係做 DJ 嘅夠啦？嗰陣時 後屘做主持咯， 係咯， 做主持 做主持就好啲，因為個團隊係冇咁多呢啲是非嘢，好快。做完咁又大家各自做嘢噶啦。 有冇啲特別難忘事咧？譬如做嗰陣時做電台啦，再加電視嘅時候咧，你自己點樣處理兩個嘅時間噶？即係捱得好辛苦，又要讀埋書， 唞氣都痛嘅，有時真係好冇。 唞氣都痛啊！ 係啊，成日都要講嘢啊嘛，又體力勞動啊嘛。我有仲癲啊！我曾經試過主持亞視嘅早晨節目噶。都做咗成兩年㗎，我好似跟住9點又翻學添啊，真係鐵人啊，好似 year two three 到㗎咋， 仲係未畢業嘅年代， 係啊， 嗰陣時做咗好多嘢喎。 知唔知我凌晨啊，我住荃灣咧，第一站接我03:45喺樓下等啊，翻去化妝啊，即係喺車度已經有噏下，跟住翻去5:幾啦就化妝，跟住睇啲新聞稿啊咁樣，咁做 live 又唔可以烏烏噹噹喎。咁啊，09收工，跟住又翻學，跟住又翻電台咯。哇！我真係唔留戀嗰啲時間。 你又即係舉手發問先啊！咁當其時當然啦，屋企人就唔會理啦。你做得就做啦，咁樣啦。 都見我咁辛苦都話，哎呀，唔好做， 唔好做。 一翻屋企我直接話唔好同我講嘢嘛，我唔想講嘢。 你簡直係當年嘅大專界馮寶寶啊，咁樣搞 法。 咁捱翻原來。 好啦，咁但係 你化住啲妝翻去學校先會鬼核突啦，鬼咁厚電視妝。 但係當年咧，電台有冇一啲人同你講，喂，不如即係要揀下啦，唔好放咁多時間喺出邊。做好啲电台嘅节目先咧， 有冇啊？因为毕业之后我就做咗幕后添嘅，即系我咁好彩，我入咗。其实我做咗政府工嘅， 哦系咩？ 我 Year Three 未完咧，已经考咗嗰个公务员试 啦， 系啊，咁就兼埋要做幕后嘢啦，就系包括监制啲街外 show 啊。我已经开始训练新人添噶啦，嗰阵我自己都系做咗3年啫嘛。 同埋系做第啲节目嘅监制啦，跟住自己又再做一 band 节目啦。 天人慈悲， 我计唔到阿 Vincent 个时间表系点样分配，真系好厉害。 我都话我而家懒系应该啦，我以前做咗咁多嘢。 系啊，我啱啱想咁讲啊， 我懒都应 啱 啦， 我用晒啲 quota 系咪先？ 系啊，我做四份四倍嘢，而家俾翻啲时间我睇下得。 啱啊，咁我所以下 part 翻嚟要同阿 Vincent 倾下啦，就系咧点解会咁舍得唔再做 DJ 咧？中间咁我而家知地少少原因啦，以前抢得太劲啊，转头见。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又而写了有诗，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味意，遥遥沉默注视，每日期望知。望见那是友谊，情话澎湃不止，情话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用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又而写了又是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沉默注视，每日期望知知，时时期望建立是友谊。情怀澎湃不止，情怀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仍然有阿嘉，十八廿二听紧你，十八廿二 听紧你， 好啦，跟住你嘅对手系阿 Sa， 十八廿二， 十八听紧你， 咦咩声嚟嘅？ 你好似搬紧啲木头咁样，阿 Sa。 系咪收得唔好啊？ 有啲大风咯，你系咪出嚟？ 你咪搬运公司嘅？ 哎呀，仲出埋线添？ 坏人做咩咧？ 咩啫？ 你做咩坏人啫？ 我就话你系咪喺外出边啫？ 又得啦，阿 Sa 喺度啊， 阿 Sa， 我打紧，我唔紧要，我哋同阿嘉倾下偈先咯。阿嘉， 好啊。 喂，嗱，你而家135分啦，我记得咧，你上个礼拜咧点唱噶，咁又点唱俾你个仔，都系处女座噶嘛，同阿钟哥同一日生日噶嘛。系咪？ 唔系迟啊，钟哥一日。 啊，迟啊，钟哥一日，系咯。佢有冇听到我哋咁样点唱俾佢啊？ 有啊，叫佢上网听翻咯。 好啊，好啦，阿 Sa 翻嚟啦，阿 Sa。 系。 唔使担心。 系啊， 系啊，我哋有缘分。 哎呀，好叻啊！ 虽然迟咗两分钟， 都多谢你。系啦， 反而调翻转头，我想问一问阿 Sa 先啊。 嗯。 你记得正话嗰段访问几多嘢咧？ 都八成都有噶啦。 劲喎、 哦！咦，即系可能有对手喎、啊，记得八成。 系啊，你叫阿嘉让下菜啦，都135分落好走啦。 唔使让，唔使让。 系啦，让下啦。 我啱想话唔使让，我听到阿 Sa 咁有信心。 有人叫我走 啊？唔系。 好啦， 你有睇到精神系啦。 唔系咁睇下阿嘉够唔够硬正。 好啦， 我即系睇阿 Sa 够唔够厉害。好，记住都系嗰句啊，听咗喺听咗题目，嗌咗自己个名先好答。嚟啦， 系 邓慧思等咗一年，已经有一个星期一至五嘅节目，呢、這个节目叫咩名？ 阿sa 一点钟咩唔 记得阿sa 轻松一点轻松一点钟 啱嘅，咦有军师嘅。 我首先咧即系觉得阿sa 好厉害，因为有我听到后边嘅军师提咧，佢都答错。 系啊，我仔提我叫我仔一齐听。 但阿仔提你提过啱嘅答案，你答原本答过错嘅俾我啊，系啱嘅一点轻松。 咁系啦，唔系听 下 做 军师 做乜嘢 咧？又系 阿仔叻啊吓！ 一点轻松一点钟系啱嘅，即系而家sa先有十分吓。 今次你嗰啲节目嘅一个钟梁荣聪系咯 ，OK， 原来你系抄邓伟斯嘅， 几廿年前已经用咗呢个套路啊。 第二条啦， 第二条，当年是哪位推荐邓维斯帮丽的电视拍摄剧集的呢？ 阿 嘉， 谢丹瑞， 啱咗，阿嘉答啊，哇，好耐冇试过 一比一啦， 即系呢条真系决胜题，要系 嗱听晒先嗌名啊， 嗱呢条有少少巧妙嘅， 嗯， 不过喺访问里边，阿邓维斯有讲过嘅， 嗯， 听清楚题目啦。在访问里面邓维斯提到哪一个媒介可以做得长远一点 紧张啊我不敢出 声 阿嘉 天台 啱咗好劲啊 嗱因为正话那个访问里面呢就访问的时候呢就问过邓维斯即是为什么他这么多个媒介都做过最后揀了电台呢、 嗯、 因为他觉得在电台发展可以长远一点。 是啊喂阿sa 你很犀利的因为呢很少对手呢比阿嘉一比一这样呢可以去到问第三条的。 不是第三条真的不好记得但是第二条我是慢了一点我知道 是阿 蛋哥啊哎呀 不紧要。 我可能慢了半秒因为 我用手提会慢了一点。 哎呀 哎呀不紧要我们送回一个 出来的 送回一个精美二台口罩香薰扣给你好不好都好靓的。 咦阿sa 和阿仔听了二台几耐啊你哋 我就听了几十年的了。 阿仔 呢阿仔就几年 了。咦阿仔都听了几年了咦 是啊。 咁我就反而好有兴趣阿仔。阿仔点解你会听电台呢 是啊你有冇 其实是我听佢咪听囉。 喔、哦、即係你逼佢听係咪 是啊是啊是啊。咁佢嗰时都有听风骚快活人㗎、 哦。喂正常㗎。我以前听电台都係屋企人听呢我先一起听㗎。慢慢我自己又会揀啲节目听囉。 嗯。 係咁样好好嘅好好嘅影响嚟㗎。 好啊 是啊。 不同的时段的节目都叫阿仔听阿仔听完就再 share 俾佢嘅朋友 听。我有听一点钟李 志刚 佢哋咯，同埋林敏庄咯。 哇、哦，多谢多谢。 我嗰时喺度 Zoom 啊嘛 ，Zoom 嗰时我都逼佢听咯。 哎，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好啦，咁有冇点唱啊？嗯、 点俾阿仔听啦、 啊。净系阿仔咋？ 同埋我爱嘅人啦、 啊。好啦， 即系我爱嘅人都系阿仔， 都系阿仔一个嘅。好啦， 仲有我妈嘅， 阿妈都系。 咁啱啦，好，咁啊继续支持 Radio Two 啦，好唔好？ 好啊， 多谢晒你，拜拜。好啦，哇。阿嘉阿嘉姐155分喎、哦。点样睇自己而家嘅成绩呢要访问一下你嘅心路历程先。 嗯都唔係我觉得如果打嚟呢真係屋企好啲。真係屋企因为。 固网电话。 其实我係用唔係我都係用手提电话嘅、嗯、但係我用听收音机因为其实中手嘅电话听呢、哦、其实好唔清嘅。 係即係个线路、嗯、真係清晰啲呀真嘅。就算用手提电话喺屋企系咪係呀喂呢个系 tips 嚟㗎喎所以大家如果打电话嚟 1872388 呢諗住仲有咦我哋下个礼拜仲有个初赛㗎嘛就记住用呢个方法尽量搵一个室内嘅地方就算用手机打呢都会清晰啲嘅。 係呀咁至于阿嘉可唔可以真係去埋下个礼拜最后一集嘅初赛呢咁我睇佢陣間得唔得 喂阿嘉你咁你陪我哋陪到10月2号囉咁搞法真係。下个礼拜、哦、如果都系你嘅话。 哦、我下 个礼 拜唔系我都 会 陪到你 10 月 2号 嘅。 嘩识讲嘢啊真系。 好叻嘅啫你真系。啊 氹得人鬼咁开心。 睇你赢嘅真系。好咁你记住帮我呼吁下电话号码几号啊 ?1872388。 好打电话嚟啊咁我哋有同事接听你哋嘅电话㗎啦。好我哋五点钟返嚟继续1822听緊你。 时间星期四晚上接近十点，一名戴帽同口罩、身穿黑衫的男子向总领馆大门投掷爆炸物之后迅速逃去。总领馆严厉谴责事件，同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要求巴方捉拿严惩违法分子，并采取切实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使馆向巴西外交部主要官员提出交涉。 巴方話高度重視事件，將加強安全保護，切實維護中國在巴西機構和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並依法追查懲處襲擊者，及時向中方通報進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本港下晝多處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後期驟雨較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呢，首先講返啲隧道嘅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七龍排到稅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灣仔都係多車，龍尾排到管道中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多，龙尾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而家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汇顺处。咁另外咧，宝林北路、宝顺路同埋宝宁路一带咧，亦都系交通挤塞。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龙翔道系车多，龙尾排到苏屋村。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宝云阁。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大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城隧公路近美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同埋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4，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阿强咧就同我讲话咧，佢想离婚，因为佢老婆咧已经有半年咧冇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啦。跟住我同佢讲，你谂清楚，而家呢一种老婆好难揾噶啦。 又将啲黑暗投射摆喺啲笑话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DJ。 电台冷知识。封烟电台节目有时会接听听众电话作即时互动，称为封烟。曾经亦用过封烟的谐音封烟。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哇，头先听到阿 Vincent 咧，邓维斯。大专做紧呢个大专学生嘅时候咧，取得咁行咧，会唔会系呢个原因咧？嗰阵时咧，去到差唔多八零年代尾啦，你就想啊，想停一停，唔好做 DJ 啦，做下其他嘢咧。 嗯，一路做港台，做到八零年尾咧，中间除咗做节目，仲做咗好多 show 嘅监制啊，训练新人啊呢啲，都已经好过足瘾嘅，觉得。后屘又有唱片公司漏你去做第二个岗位，咁我话几好喎、啊！喺电台唱片公司嘅同事嚟咧，就系、是、present 佢哋作品，大家去协调下点样去将啲好嘅歌推介啦。咦，轮到我哋嘅岗位，我拎住啲好嘢去接触翻电台，又会点咧？既然有人想请我，我又去试下咯。咁所以我十年之后又转咗做唱片公司啦。 但系好唔同嘅嗱、哦，以前咧就系人哋嚟揾你，而家调转头就你要去揾人、哦，即系成件事。是不同晒的嘛。你当时觉不觉得是好像哎呀以前人家来找我我咪坐在听咯。但是现在呢你就要敲返人家到门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会辛苦了呢 不会我是 ready 晒我是想试添。因为我都在做电台的叫做主管英文歌部分的时候都见到那些兄弟姊妹 promote 歌是有点辛苦因为那时候很旺的间间唱片公司都咁上下出 single 啊咁成日都要划船在我的同事之间啦咁有时当时啲同事太多碟啦同埋太忙啦人哋讲说话都未必得闲听啦即係俾人哋好好似好挫败咁㗎咁话如果将来我当时系唔会咁对人啦当然我见到人哋嗰个感受唔系咁好同埋我欣赏啲作品㗎嘛。咁但系我见到人哋系会有呢啲难处㗎我已经 ready 晒将来我调个岗位我做推介歌俾人嘅时候我预咗人哋都会因为我谅解佢哋忙㗎嘛同埋唔系个好似我咁狂热去鍾意呢一类歌㗎嘛你要接受囉打咗一个心理嘅准备所以我唔会觉得难堪岗位嚟咋嘛一换转又另一个世界嚟㗎啦。 但我之后见到你都譬如去咗另一个电台做公关嘅工作啦咁系咪因为你本身喺读传理系嘅时候呢都系有读公关呢方面所以都想试下呢 是啊我一路觉得我本业就是公关和广告啦。在电台给我好的基石就是接触很多层面啦。我那些关系 networking 出到去呢很多牌用的。因为你在电台做过和在港台很有公信力的电台嘛。出到去个个记得你的时候呢你无论 present 什么他对你都是提高一线的。那已经我着数了很多。那我觉得我都想做回这个有关的行业啦。但也不是我 plan 的又是我好彩咁咁上下就有新嘅 offer， 去完做做咗唱片公司之后咧，跟住去咗和王啦。其实当时系未必系新城嘅，我系 in 和王集团嘅 corporate PR 嘅。 哦，系啊， 系啊，系、哦、啊。之前再有人去电信盈科又系都 in 过嘅，咁、我就拣我系去咗新城，因为觉得我系转一个行业啦，但系都转一个熟手啲噶啦。咁当时都好彩嘅，好多。同時間係我好想轉做翻公關啦 ，corporate 呢啲嘢就有啲好好嘅 offer。 去到呢一下咧，咁就去到做一個公關啦。譬如一路數翻轉頭 ，Vincent 啦，首先就一個學生 DJ， 跟住就電視，然之後有呢一個嘅唱片公司，然之後再去到做公關，咁多個職位，如果要你去排，你覺得你其實你最中意係邊一個行頭嘅崗位呢 我都仲系中意做电台节目嘅， 都系中意， 系啊，但系净系做节目咯，冇咁多嘢谂， 唔好搞其他， 循规蹈矩咁样做一啲自己 节目里边嘅东西、 自己有心机去策划，别人都中意听嘅，反璞归真就最好，唔使理咁多 planning 啊嗰啲嘢， 最简单嘅东西， 系啊，所以而家咪一个星期虽然做一晚啦，但系就正系我想做嘅嘢咯。 你系几多年翻嚟二台或者做新地任你行先噶，系咪啊？定系点样？ 中间其实做过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哦，再翻翻嚟噶啦， 有啊，一个星期做两晚都做过噶啦、 你真系好中意， 同埋新地早晨嘅节目啦、因为开心啊，三个钟头播好多歌嘛，可以，所以我离开咗，其实好短时间，我九一九二离开咗一阵，又翻翻嚟做翻啲一个星期一至两次嘅节目啦。 係咪都係有個心人喺度？即係好似正話你話齋，中意播歌啊，聽自己嘅歌曲咁樣。 係啦，呢啲自己喜歡或者覺得有信心做嘅方面就做咯。如果叫我翻嚟主持啲唔識嘅好深嗰啲清談節目啊，嗰啲都唔會揾我啦。其實咁我就反而冇信心做啦。 可唔可以講俾啲聽眾知咧？作為一個音樂 DJ 咧，即係主力係打碟噶嘛，即係正所謂。佢哋會可能會喺度諗啊，其實你喺屋企自己播俾自己聽咪得咯？點解你咁有嗰個人想翻嚟做節目，去介紹啲歌俾聽眾聽咧？原因 我聽過聽眾啦，同埋甚至第啲電台嘅朋友仔話俾我聽，中意聽我節目點解？因為有靈魂喺度啦，因為有啲佢哋覺得係喺個資訊上面我 present， 佢哋覺得對隻歌嘅認同感啊。同埋有人陪住佢聽，一路帶住落去。佢話：我夠有曬你啲歌啦，不過喺屋企播係硬掘掘咯。聽住你，好似你同我帶住一齊，有啲資訊你幫我 research 咗，同埋講可以楞得巧妙，咁佢咪覺得有興趣跟你聽咯，就係、是、咁。 即係有靈魂好緊要嘅，就係俾到個節目賦予咗一個生命，嗬。係係啊，因為其實而家都好多，譬如啲朋友都話：啊，其實如果我要聽歌，我上任何啲網絡平台、音樂平台都會聽到啦。 係咯，冇人駕駛嘅就係 啦。點解仲要聽一個 DJ 做 music show 咧？嗱，就係呢樣嘢，嗬。 所以我堅守，我一定唔會打垮隻歌。我冇理由，我加咗自己落去，仲衰過淨係聽，即係會差過嗰隻歌質，淨係自己噶嘛。我冇理由破壞佢啊嘛。所以我雖然做咗成已經41年啦，我喺準備嗰度，我係準備得好足噶，我係練諗啲咩嘅。總之唔係每隻字寫啦。如果唔係，自己冇信心入去直播室嘅。 係 ，Vincent， 不如介紹俾聽眾知道下咧。作為一個 music show 嘅 DJ 咧，其實我哋以前係點樣學練習夾歌啊嗰樣嘢，同埋個 flow 咧個節奏 揾出嚟咧， 係啦個流暢度咧，有陣時咧真係好似耍功夫咁啊！我覺得係。唔識得點樣教翻人，但係自己又有咗嗰樣嘢喺度。你係點？係 好難教人哋㗎。 係啊，我你有人嗰陣時，譬如有人叫我教點樣做節目有 flow， 哇！呢、這個我真係教唔到你喎、啊、個 flow， 即係你同我做一次節目，你就知咯，即係衰啲講 句。哦，個 flow 啊，咁我就係要熟悉音樂。如果你係做嗰份係日本話節目嘅，咁你要聽曬日本流行曲嘅咁多代，你有知識啦，同埋知嗰個進程啦。咁我英文歌更加早啲啦、我30年代嗰啲歌有得錄音嗰啲，我已經會聽同埋知道啲。音樂歷史普普冇冇都知道曬點解會有呢啲歌種啊？點樣演變？有咩代表人物啊？當時候係咩社會狀況啊？全部係簡直係一個流行文化嚟嘅，代表咗當時嘅流行文化。咁你知道咗之後，你會識得呢啲歌之後，我之前諗咩，之後諗乜嘢節奏啊、年代啊，好 smooth 啊。但唔使一定要同年代播幾隻嘅，我可以 jump。但你中間你嘅 bridge 點樣去做 jump 咗出嚟唔突兀咧？個內容又啱，人哋唔覺得你轉咗。吓、啊、咁大分別㗎，即係突然間變咗隻粵曲都得啊！但係你 smooth 咯，咁就要諗嘅，唔係天才嘅。對我唔係天才啊，我係完全 plan 曬先得嘅，我揀曬歌。你唔好叫我整一扎，跟住你做個好節目出嚟，我會努力咯，但係唔會好有信心去做得好咯。雖然我已經熟曬嗰堆歌，都係同一十隻歌，我每次個流程唔同，講嘅嘢都會唔同。 我哋以前訓練班有教呢啲功課噶嘛，我記得咧做得唔好咧，個 open view 個封面咧會比較大交叉嘅。再做過個標識 打回頭咁樣啊， 好易。 但有冇拆細邊啲唔得啊？話 有啊，有拆細翻嘅。所以如果話而家嘅 DJ 可以再多翻啲啲訓練咧，可能會更加好嘅。 系咯，尊重音樂先咯，尊重首歌，尊重創作同埋製作嘅人咯。 系啊，同埋有陣時即係可以分享一下，譬如而家就算即係譬如比較流行做啲 talk show 啊、雜誌式節目都好啦。我發現咧好多 DJ 都會咧可能唔知個 flow 個節奏點樣轉變啊。即係以前我哋有個訓練就係咧，我哋啪啪個中間嘅 jingle， 你咪可以轉 flow 咯，唔使咁壓突去突然間。講緊啲慢歌嘅嘢，突然間去首快歌，即係嗰啲個 flow 就好，我哋話會好似錯錯咁噶啦。係啊，呢啲 Vincent 最多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係啊，你如果戰得到，就算冇 jingle， 你自己都可以錯得翻轉頭嘅。最憎就係唔啱 beat 嘅啫。我真係聽好多係中間無端端係喺中間一個 bar 嗰度 bring up 一個唔啱嘅 point 咧，因為佢諗唔到講嘢，佢覺得實歌係輔助佢。我嗰句 plan 嘅嘢講完啦。咁我 bring up 佢啦，唞一唞諗咩咯？其實係唔夠 preparation 啦，又係，哇好突然咧，哇又嚟，我聽邊個台嗰啲都係咁，哇又嚟，自自彈一彈。 職業病啊！一聽到咧就成日。 因為你聽得出佢冇 prepare 講咩啫嘛，即係死下愣下咁樣，哎呀， 因為前半門教我哋做節目就係好似揸車咁啊嘛。 你頭先嗰啲油嚟咪挫一挫咯，即係挫到後面都係想嘔。 自然噶 嗬，係啊。我想問一問啊 ，Vincent， 即係譬如話，即係雖然你要做功課，而家即刻揾一個即興題考一考你。如果你咁中意聽歐西流行歌曲，如果你要而家要揀一隻代表喺以前嘅 Vincent 滕維斯，你會揀一隻乜嘢歌送俾自己咧 ？New Kid in Town， 因為呢只係我當年第一首播嘅歌嚟啊，因為我新丁啊嘛，就 New Kid in Town 咯。 OK 啊，咁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而家要你揀一隻歌送俾而家嘅香港電台第二台，你會揀一隻乜嘢歌咧？ 哇，真係好深愛啊 ，Hero 啊！因为 hero 是信自己的嘛，我哋自己就是信自己，就是我的 hero 嚟噶啦，要好有信心，同埋知道自己的岗位是有影响性的，做的事要负责任。 一想就想到几劲啲前辈，真系学到好多嘢啦！而家多谢晒 Vincent 邓维斯、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Everybody's watching you. People you meet, they all seem to know you. Even your old friends treat you like you're something new. Johnny, come late.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我见到咧，我哋出边帮紧手嘅阿德咧，喺度摇嚟摇去，你有冇喺度扮识呢只歌啦？呢只歌。唱嘅时候你都未出世， 系啊， 你知你喺边？ 你等紧投胎啊！嗰阵时应该系， 可能上一世添。 七几年喎，原来呢首歌， 唔觉唔觉啊？ 系咯， 好啦，即刻落嚟听下究竟阿嘉系咪可以继续去到下星期啦？阿嘉十八廿二， 听紧你。 嗯，跟住佢嘅对手系 April 十八廿二， 听紧你。 嚟咯 ，April 好似弱弱地喎。 同埋嘈嘈地喎，背景 好弱，仲弱都唔够，仲要好弱。 冇啦，俾啲信心自己。虽然阿嘉好劲啊，155分啊佢。 嗯， 系啦，咁我哋嚟咯。 如果弱弱地赢到，咁你就好劲啦。 可能阿嘉有让啊，让赛咧， 骨骼精。 佢 唔系喎，讲咗咁多次，阿嘉唔似系让嗰啲人。 佢可能下个礼拜唔想再留低两个钟喺度咧，星期六。 横掂真系唔争过下个礼拜。 好啦， 好嚟啦，记住听咗提问，讲埋自己个名先都得，得唔得？好嚟啦！阿、 okay. 阿嘉同 April 准备 系。 邓慧思喺电台工作十年之后，转咗去乜嘢公司做嘢呢 ？April 。 新城。 嗯。 阿嘉。唱片公司。 啱咗，系啦，佢之后系有去过新城做嘅跳， 但系之后啊， 系啦 ，April 跳咗 step， 跳咗 step， 你先转咗去唱片公司先嘅。 OK， 咁呢度由于系补答，所以应该系有五分系啱嘅。好， 系啦， 题目二啦，呢、這个后边个杂声咁嘈，系咪阿 April 嗰边啊 ？April 啊 ，April 听清楚啦，听清楚啊，好， 系 唱片公司之后，邓维斯再转咗去另一间电台做嘢。咁佢喺嗰间电台从事乜嘢岗位呢 ？April 公 关， 哇咗一比一啦！哇，我突然间醒一醒， 阿嘉有危机， 好啦， 阿嘉，我仲想见你嘅，其实虽然咁讲啫， 决胜题，决胜题嗱， 系啦， 分数咧就阿嘉有五分， 嗯 ，April 有十分，但系我哋计回合咧，一比一呢条定胜负啊吓，好听清楚，访问里边。要邓慧思点咗一首歌俾以前嘅自己，佢揀咗乜嘢歌呢 ？April Keep in Town。 April 答多次。 Keep in Town。 争 加 争啲字。 New Kids in Town。 啱啊，争个 new 字啊， 哎、因为唔好意思啊 ，April， 我唔可以当你啱，因为 Kid in Town 咧， 系啊， 就唔系成只歌嘅全名，我唔可以当你啱啊， 系啊，同埋都唔啱 grammar 啦，即系等于每天爱你多一些，如果你话爱你多一些，咁就唔系张学友嗰只咁解， 系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啊，但系好好啊，你已经好努力去作答啊 ，April 其实都近磅嘅、 嗯， 不过都多谢晒，多谢晒 ，April 啊， 好， 俾你点唱先啦、啊。有 啲 有咩朋友啊、亲人想点俾佢哋听噶？多谢佢哋啊！ 点俾我先生啦、啊，咁希望我同我先生留喺香港继续加油啦、 啊。系啊，咁啊，继续平安开心啦、啊，系咪？最紧要啊，吓。 系、啊。 好啊，多谢你啊！咁繁忙都打电话嚟参加我哋、 啊。心境要保持开心。 嗯，好冇？ 唔该晒。 多谢晒你参与。 星期多谢晒。 系啦、啊，送翻个靓靓嘅二台口罩香薰扣一个俾你啊！吓、 yes, yes.。 好，咁阿嘉。 系点 ，Ryan？ 有冇计自己几多分啊？知唔知啊？ 冇啊， 165分啊！ 好 开 心啊！ 哇， 其实我冇咩同你讲啊， 唔好咁啦，钟哥。 喺呢度仲有啲咩好讲咧？因为下个礼拜先倾啊， 下个礼拜又见到你。喂，你其实你变咗系节目主持一部分喎、啊，而家咁样。 唔系，冇咁多，冇咁多。 你系时候翻嚟录下音啊，成日帮我哋剪带。 有冇兴趣加入广播嘅大家庭咁样啊？ 我帮钟哥拍下片啊。 今晚 查 唔 得噶啦， 好啊好啊， 好辛苦噶、 啊，系咯，喂，下个礼拜佢 脾气好大噶， 好唔好？转头见。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选委会选举听日举行，选管会主席冯华到湾仔会展的投票站和中央点票站巡视，他说选举的筹备工作接近完成，工作人员会加紧工作，务求令到听日的选举和点票工作顺利进行，又呼吁已经登记投票人或团体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听日踊跃投票。冯华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共有412名候选人，将会竞逐13个界别分组的364个席位，5个一般投票站和1个设于警署的专用投票站，将会由明天上午9点至下午6点开放给有竞逐界别分组近5000名已经登记投票人投票，投票人或者是获授权代表需要带备香港身份证正本到投票通知卡上面列明的投票站投票。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两剂的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5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在今个月的11号至16号抵港，其中一人是43岁外佣，他前日由菲律宾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4月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余4个人分别由美国卡塔尔和印度抵港，一名29岁女患者在中环兰桂坊酒店接受检疫，另外一男一女18岁患者分别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和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隔离检疫，余下一名34岁女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警方拘捕一名47岁的清洁工人，怀疑他和最少两宗的怀疑非礼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说早前接到两个女子报案，表示上个月的15号和今个月的12号凌晨时分，在荃湾马闪牌路通往海霸村南台的行人隧道内，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在调查之后锁定嫌疑人身份，凌晨采取拘捕行动。被捕男子在荃湾居住。警方说，案发行人隧道内没有闭路电视，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呼吁与警方联络。澳洲新增18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分别占1331宗和535宗，大部分来自两个州的首府悉尼和墨尔本。悉尼和墨尔本都有人发起反封锁示威，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拘捕近300人，几名警员受伤。在墨尔本有近700人示威，警方将市中心部分地区封锁，公共交通工具停驶，悉尼有防暴警察在街上驻守。为了遏止 Delta 新冠变种病毒传播，悉尼、墨尔本和首都坎培拉正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大部分措施将会维持至到16岁以上人口完成接种疫苗的比例达到70%。報道說，按現在接種速度去預測，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有望達到目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下週中後期驟雨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是挤塞，龙尾过了彩虹隔音槽。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而家系非常挤塞，车龙仍然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同时咧影响到宝林北路、宝顺路、宝康路同埋宝宁路一带咧都系交通挤塞。蓝田入口嗰边咧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18-22 听紧你， 岑亮啊嘛， 系 啊， 喂，阿岑亮咧，而家咧仲赶紧翻嚟， 唔紧要，因为我哋好有资讯发达， 系啊， 如果想听到阿岑亮嘅声音咧，平时要喺夜晚啊。凌晨时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就听到岑亮嘅。 系啊，冇错，你喺电话嘅声音都咁动听、 啊， 系啦、 啊。 喂，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其实我哋唔好认识你，要俾多啲可能日头嘅听众咧了解你多啲啦、嗯。你点样入行加入二台嘅呢？ 好，大家好，我系岑亮啊。咁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主持，咁同时咧亦都系自己人嘅主持嚟嘅。咁喺星期五晚嘅深宵两点咧就会同大家见面啦。咁、 嗯、 而自己人咧就会喺12点同大家见面嘅、嗯。 但系都系夜晚嘅时分先听到你嘅声音啊。 系啊，但我听系一个属于深夜嘅声音嚟嘅。 唔系，我听你嘅声好醒下、啊。 系咯， 系嘛， 系咯， 咁啊，得闲翻 都可以嘅，日头都可以嘅。 所以你唔系，你星翻星期五啊嘛，呢一个轻谈系嘛， 系咩话？系 你系翻星期几嘅轻谈？ 星期五嘅，即系啱啱啊，即系啱啱个啱啱寻晚咋？ 系啦、 就 是，因为佢翻星期五啊嘛，星期六朝早又冇晨光啊嘛，如果唔系咧就可以提议佢啦，不如你个把声咁醒，朝早唔好走住， 做多两粒钟， 做多四粒钟先。 咁啊，直踩多幾個鐘，咁就係咁多個鐘都陪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啦。 但我聽你把聲咧，或者嗰啲做節目嘅個 power 咧，你唔似啱啱入行嘅咧，咪做咗好耐噶啦？係、嗯、咪來？聽講你來自另一笪地方嘅喎， 係 咪啊？ 係啦，其實個淵源咧就係、是、我點解會入嚟港台咧？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嘅同事阿 Vincent。即係阿梁學熙啊，咁、 嗯、 其實嗰陣時咧，就因為自己人咧就想即係有一啲新血加入，咁、 嗯嗯、 因為其實我同阿 Vincent 咧以前喺加拿大咧都係喺同一間傳媒機構度工作嘅， 點解你識埋啲咁嘅朋友啊？ 係啦，所以嗰陣時就係舊同事啦，亦都係朋友。咁啊，嗰陣時阿梁學熙咧就係做 DJ， 咁但係我就喺嗰邊咧就係其實做幕後嘅。 哦， 咁所以其實就唔同崗位，佢係電台，我係電視台。 哦， 咁所以就唔同崗位嘅。咁所以如果你講係開咪嘅話咧，其實係近呢年齡先開始嘅。 咦，你係電視台嗰邊人？咁嗰陣時，咁你應該係靚仔嚟嘅咯喎。 嗯，幕後啊。 但係我唔係幕後，我完全唔靚仔。 幕後啫。 我係做幕後嘅，我係電視台導演嚟嘅。 哦。 我系话咧，只 Vincent 啊，点解你会识埋啲咁嘅朋友啊？ 点解会识啲咁嘅朋友？ 系咯， 因为佢又比较多愁善感啦，咁而我又中意开解人啦，咁喺佢无论系开心同失意嘅时候咧，咁我喺佢身边，咁就大家都做咗好朋友咯。 系啊，阿 Vincent 咧成日都啲嘢即系好郁结咁样。 啊，系咩？ 系啊，即系摆喺个心里边好郁结。 咁当年再细个啲，佢咪应该失恋都系揾你倾噶咯？阿岑亮系咪啊？ 人哋嘅感情事咧，而家呢一刻就唔好讲啦，因为而家呢个时段咧都好多听众听紧嘅，同埋即系佢都好多 fans 噶嘛， 系咯系咯， 所以咧即系系咯，惊就啲 fans 咧听到佢啲感情事咧惊咗佢啊。 OK OK， 好嗱，咁啊讲翻你啦，岑亮嗱，即刻开始我哋嘅提问啦。咁今次咧嗱，记住 DJ 提问咧就有两条必答题咧，每条10分，记住答啱10分，答错扣10分，但系如果你唔识弃权咧，系冇事嘅。所以如果你唔系好有信心咧，我就提议你弃权啦， 就成语唔好答啦。 不过、如果你想入围12月2日嘅决赛咧，你就要谂啦，因为而家咧最高分嘅两位咧，包括咗有40分嘅 Kitty， 仲有38分嘅你个拍档啊， 系啊， 刘龙， 系啊， 轻谈嘅朋友， 犀利啊！ 喂，成日都爆冷嘅，所以可能你都会突然间好高分噶。 系啊系啊， 鼓励唔到啊，而家都系。好， 今日系其实佢嘅目标就系唔负分就已经 OK 噶啦。 哦，唔负分好易嘅啫。你全部棄權，你最多是零分啫嘛，係咪先？ 係咯。 好啦，咁啊，嚟咯，射住射住。 嗱，不過咁，啊，岑亮，呢第一條咧，我都覺得你應該答唔到。 呢条 咁大件事， 我都唔识答啊！真系， 我都唔识答。 我哋呢啲广， 你都唔识答嘅问题。 我哋啲广播几廿年嘅 ，我即系我做少少预告先啦。 系啊， 咁嚟紧咧，我哋有张文新新歌嘅访问啦。 嗯， 我谂新歌都未必会知。 咪咯，新歌话点解问埋啲咁深嘅问题啊？ 因为呢条题目咧，喺新歌入行之前 系啊 嘅题目嚟嘅。 系啊， 好啦，嚟啦 ，DJ 必答题10分，第一条，早年要享用广播服务。先要申请牌照嘅广播服务推出初年啊，最初嘅时候牌照费每年5元，去到1967年嘅时候就撤销咗，唔需要再俾钱啦。 系 咁，请问你觉得当年即系1967年去到尾嘅时候啊，当年嘅牌照费收紧几多钱呢？ 嗱，最初嘅时候就五蚊， 1967年啊， 1967年咧就撤销咗。咁你觉得去到最后都系要收钱嘅，但系收几多钱呢？ 哦，咁样啊！ 嗱，我俾多少少资讯你先啊。嗱，除咗俾牌照费之外咧，其实收听电台仲要俾月费嘅，就好似而家即系打个比喻，好似而家我哋搞紧一啲叫做家居上网咁样。如果你想喺屋企听到电台咧，系要俾安装费嘅。咁当时咧，师傅就会上门咧，装一个好似盒仔咁大嘅收音机，然后就按月收费。咁同呢个牌照费俾埋呢个安装费咧。當時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嚟嘅，所以唔係咁多人負擔得起。去到60年代咧，原子粒收音機面世，即係啲細細部嗰啲嚇，啊唔係，當其時都係好大部嘅。收音機嘅價錢咧就平過座台嗰啲膽機啦， 係啦， 而且方便攜帶。咁聽眾群咧先至迅速增加。咁牌照費咧亦都因為好多人好少交，因為都唔需要啦嘛，所以直頭咧喺1967年嘅時候就取消咗。咁所以你问下，你谂下啦，嗱最初嘅时候咧就五蚊，咁去到战后嘅时候1967年咧，你估下收紧几多钱？取消之前 系啦，撤销之前，喂都几贵喎，如果嗰个年代嚟讲， 系啊， 好彩1967年之后撤销咗啫，唔系真系搵鬼听真系。 嗱当时咧嗱，即系以香当时嘅人口啊，当时俾紧牌照数目系差唔多18万户， 系 你估下系几多钱咧？五蚊系几贵噶？喺当时嚟讲， 系啊，但系个答案更加贵啊！ 1000蚊， 咁 1000蚊当时可以买楼噶喎。 阿仔，咁又唔好去到咁 吓， 1000蚊 可 以买 楼啦，1000蚊， 五蚊去到个升幅唔会去到咁劲嘅，又真系，虽然都贵， 系买豪宅添噶啦。 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啊？ 可以 俾多次机会嚟，得， 俾贴士你两个字。两位数字啦， 好平， 好平，两位数字，我惊佢再估应该300蚊嗰啲啊嘛，你明唔明啊？ 10蚊啦， 好，呢个系咪最后答案？ 系， 喂，你可以唔答噶， 系你可以弃权噶，真系噶， 系咯， 唔紧要啦，豁出去噶啦，我今日 你答错咗要扣10分噶， 嗱，虽然大家都系一面之缘啦，吓， 系啊， 即系都见过面啦，我哋当日吓， 我冇见过佢添，而家 嗰日未见过咯， 我食饭嗰次啊， 佢见过啊嘛， 我唔记得边个啦，咁多人， 嗱，都系有一面之缘 ，OK。 嗱，我都系嗰句啊，唔答咧系唔扣分嘅，答错咧就扣10分。 嗯， 好，你嘅最后选择系乜嘢咧？ 我冇弃权， 叻啊 ！Goodbye， 答案系 二 十分，十分不要俾半个月啫，答案系20分嘅。 哦 ，OK 哎呀，我少咗一半啊。 喂，系你得半交多半个月费咋？ 几锡你啊，我哋。如果你答咗而家负10分噶啦，大佬。 好，而家第二条啦，嗱，听清楚以下嘅 jingle， 系啦， 听先， 声音题啊吓，嗱，我播报下咧，我会停嘅，因为咧唔可以太出嘅俾你听啦。 系。 好，保住啦，播晒就知噶啦，因为好，咦，好啦，究竟听完之后，头先嗰个 jingle 系来自一个边个年代嘅儿台节目咧？个节目名系乜嘢咧？ 嗯， 你好啊， 你好，我哋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咗之后咧，佢又翻嚟， 系啊，大家系咪更加清楚嘅声音？ 哦，系、哦， 变咗 HD 咁样， 系、哦， 好啦，咁正话嗰个宣传声带究竟系？边一个节目嘅 jingle 咧？二台嘅， 你边年到边年喺加拿大噶？ 90年代初到2000 啱啦。 哦， 你啱啱去咗冇耐，呢个节目就有啦。 系啊、哦，所以你唔识噶啦。 嗯，系啱啱好。 有冇提示啊？ 提示系四个人做嘅， 个节目名有6个字， 好大提示啦。 反斗长期邻邦， 谂清楚嗱，我都系直话嗰个提示啊。答错是扣10分， 是 不答呢不扣分、 哦、我知道了，应该不是，你说是我走了才出现的嘛、 哦 是啊是啊、你是90年走啊， 不是90年代中， 哦，出現咗啦， 出現咗啦，嗰、哦、陣、那個、都出現咗喎、 啊，出現咗啦， 係。但九十年代中咧，有好多節目都係 六 個 字 嘅，不如話傍晚新聞報告都係六個字， 唔使四個人做嘛，傍晚新聞報告。好，最後答案， 棄權啦。 嗱， 點解棄權啊？ 點解棄權？ 其實係咁樣嘅， 係。 你翻得嚟咧，即係幾經艱辛， 係咯， 由老遠嘅外地 係 嚟到香港， 嗯， 你區區為咗六個字放棄，會唔會有啲可惜？ 同埋你要相信自己第一個直覺 instinct 係嘛？ 係啦， 嗯，好啦，我都係選擇答翻呢個答案啦，因為呢一個咧係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家 姐推介俾我聽嘅， 嗯， 係，咁所以為咗點樣講咧，即係 dedicate 翻我當其時嘅 passion， 我決定 go for it， 好。但是咁样、哦，我哋有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Instinct 害死你、哦， 唔紧要啦。如果因为咁样我死咗嘅话，我都愿意。 好，中意你呢种 passion。 好， 答多次个答案。 反斗长期轮邦， 啱嘅。 哇，唔使负分啦。 好啦，今日可以收工啦，我走先。 你有十分， 其他啲唔答啦。 好，转头翻嚟俾你休息一下先啦。咁我哋咧又去到咧就系、是、呢、這个吓。啊 选择分数 嘅选择分数题啦、希望你可以都有20分啦，至少。 我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要白昼，黑夜要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想你。心海，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花香你心海。 唞完气啦嘛， 唉，顺晒啦， 顺晒啦嘛，好嚟啦，十八日依听紧 甚亮，系好嚟啦噃， 嗱，跟住呢啲题目啊，一至十分题咧、 嗯， 你都识玩啦，一分最易答，答中第一分啦、 嗯， 答错又扣一分 ，OK， 呢度可以俾你三条一至十分，但系咧三条题目你听完之后觉得嗰条好有信心，可以用黄牌，黄牌固然之，答啱分数 double， 即系话如果你拣十分题答啱咧廿分咯。但系答错扣翻廿分咯， 系 咁你可以听晒题目先决定用唔用呢个黄牌嘅。好啦，你而家有十分喺手， 系 你而家最低限度要挑战三十八分，咁你自己计一计数啦， 好易啫、 如果你拣一啲咧喺中游位置嘅， 系 未必可以帮你入围， 系 就系、是、咁样。 你攞个十分题，攞个黄牌识答已经有廿分啦，再答埋吓。加啲八分题咁、就过到关啦， 又好似系。 但系如果你想拣啲高分题啊，即系八九十分嗰啲题目咧，全部都系你已经唔喺香港时候出现嘅事情。 喺internet 有听啦，可能、 都可以嘅。 系咯系咯， 当年都有嘅。 好， 嗯， 你拣分数先，你想试下 边个分数嘅题目？ 十分先咧。 哇， 好啊， 好啊， 有勇气，身体 还掂都 够好胜。 系啦， 你只眼有闪烁喎。 系，反正都，哎呀，唔紧要啦，系咯、反正都嚟得咯、其实有乜所谓啫？ 你几时翻香港嘅话？ 我系2001年翻嚟嘅， 一头啦，佢都系 2001头啦。 我、有机会， 呢个系关于2012年嘅。 好，十分题啊嘛、问题系嚟啦。2012年，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同卫生署红丝带中心合作嘅全球同抗艾滋病运动拍摄微电影。爱无知 假如这是我们的终结，邀请了两位男艺人饰演情侣并合唱主题曲的，请问是哪两位男艺人呢？ 有没有留意？ 我有看的。其 实咦，那你可以，那你可以出黄牌啦。如果你答啱咗廿分， 本来我想俾啲提示，即刻收一收，唔俾。 系咯，你有睇就知咯、嗯。但系唔记得咗。 嗱喺我的记忆里边咧，系冇另外一套相同戏名嘅戏嘅，咁应该你唔会睇错第二套噶啦。 你谂翻起啦，嗱，你做轻谈播歌噶嘛？譬如头先我哋听到周华健《花心》啦，都会你都会联想到一啲故事啊嘛。嗱、嗯，2012年左右啦，如果啲新进啲嘅男歌手咧，都系得嗰几个嘅啫。 你计唔计我啊？ 你是、啊、你是1992喎、 啊。啊不 是、啊。你不是2012喎、啊。是啦、啊。有哪几哪两个啊你说。 嗱我俾多个提示你。 是啦、 啊。呢套嘅微电影我有份做嘅。 我记得啊。 真係我有份做嘅。 同埋我记得有超 B 嘅。 我就同超 B 做一对。 是咯、 啊。嗯。我真係同超 B 做一对。 哇咁我要睇喎、啊、 你哋唔係男主角嚟嘅咩 我哋唔係男主角， 我個腦海裏係你哋嚟嘅喎， 我係其中一條線，不過不是男主角。 嗱，時間關係啊，得翻三分鐘咗啦。嗱、嗯，有一個三點水嘅個姓， 三點水嘅 係啦， 俾啲信心， 最後五秒，三， 俾啲信心， 二， 你睇過嘅， 你要答啦，邊兩個？ 唔識答戲， 真係唔記得。 唱歌好聽嘅， 戲劇， 哎呀， 陳柏宇。 洪卓立， 哎呀，系啊，我记得。 你点会唔记得噶？如果你睇过都好， 佢哋我净系记得主题曲嘅歌名叫做《支柱》。 好啦，拣、另一个分数题。 唔紧要，唔紧要，你仲未用黄牌，仲有机会。 仲有两 条， 要快啦。 系，仲有几多分可以拣啊？十。 嗱，你最好拣九分啦，因为你唔拣咧，其实你都冇乜机会过关。 哦，九分啦， 九分好。请讲出三位曾经主持《寻常事》认真做嘅 DJ。嗱，呢个节目完结咗啦。但是都有好多个 DJ 朋友呢是主持过的。 做过的。 讲出三位就得了。寻常事认真做的 DJ。 梁鹤熙。 仲有。 莫莉。 莫莉仲有。 寻常事认真做。梁鹤熙。 梁鹤熙莫莉仲有哪 个你可以不答过有。 嗯。梁鹤熙莫莉仲有哪个三。 好啦快啲啦仲有两分钟就六点啦。 阿一。 阿一。好。 好。 答案。是不是答不答定棄權 棄權定堅持 堅持啊 堅持恭喜你扣你九分 都是一分正確 答案就包括了馮迪生、施培、彭詠儀、阿樂、斌仔、莫莉、黃天儀、子龍、子維、斯芬、崔傑彤、Max 都有做過就是你剛才說的梁鶴熙是沒有的他 有啊 沒有的他只是替工來的他不是上 司替工不計的嗎 不計 因為他 是間不中出現的好馬上最後一條 不如你選八分還是都是了 我八分了 好太陽計劃中邀請新進歌手擔任太陽少男少女請問1999年的太陽計劃中邀請到哪一位一男一女擔任太陽少男少女 棄權 你有黃牌的 黃牌、啊、你都未出過 哦黃牌啦咁 好黃牌 我俾貼士你啦 係 佢最近煮餸好叻嘅 吓 煮到返去國內嘅 佢哋一齊過嘅要少男少女 謝霆鋒 仲有邊個俾啲信心係佢呀 你唔會答黃 張柏芝 係啦係咪答邊個呢 你唔會答王菲嘛係囉 張柏芝 係 謝霆鋒 係咪用黃牌呀、啊、 係 好答案係 啱嘅咦，去翻十七分 ，O、okay、K 喎， 哇，真系锡住你啦，我哋， 你哋几交关。 如果唔系啊，佢负100分添啊，真系衰到。 点解提水咁多呢因为对个战局冇乜大影响。 系啊，系啊，都系入唔到围噶啦，算啦。 好多谢晒岑亮，希望如果大家支持岑亮嘅，可以夜晚嘅时候喺轻谈浅唱不夜天或者自己人时段都可以听到岑亮嘅声音嘅。 即系今晚会听到你把声咯，自己 人。今晚唔会。 哦，系咪啊？哦，下个礼拜 啦。 好，咁啊，星期五晚再听你嘅做节目啦 好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多谢晒。